放进手袋夹层里小心藏好，只等着面见木屋主人郑开元。乔柳山用木屋里的座机给郑开元打手机，打了几回都被告知对方电话已经关机，看样子像是在跟谁洽谈某个重要商务。现在正是晚宴时间，在推杯换盏中极易促成各方利益的平衡，所以酒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商战阵地，酒量更是一种不可不备的商战武器。而像乔柳山这种不胜酒力的人，显然与一位称职的董事长相去甚远。在等待郑开元出现的这段时间里，乔柳山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，于是他打开冰箱取出一些食物和牛奶，又到酒柜里拿出一只小瓶装的白兰地。整个白天乔柳山都没有进食进水，现在才觉得又饿又渴，胃里像是有无数只小手在又抓又挠。他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，又将那一小瓶白兰地一饮而尽。郑开元果真是在一个晚宴上，也果真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商务洽谈。他的手机呈关闭状态摆放在桌面上，和他面对面坐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翰林集团的董事长罗成汉。 悬念丛生中，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。听众朋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地产魅影》，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作者刘宏伟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师张笑音、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